字写下麦田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时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， 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点两点三点，最后